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们昨天讲到了我们中国最美的图书馆，坐落于天津。同时啊，大家了解到这个图书馆它的形状呢，的确呢与众不同。今天 Peter 老师帮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图书馆里面究竟有多少的藏书。好，那么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环节，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这座最美的图书馆啊，拥有135万册的藏书的能力，但目前啊仅有20万册。书架上印有数字图书馆的图片，同时啊还有一些房间主要是用来读者来进行阅读和交流来使用的。 The library has a capacity， 这个能量哈，或者它的一个潜力吧， capacity， C-A-P-A-C-I-T-Y， capacity。 如果同学们觉得这个词有点难的话呢，可以换成另外一个词， has room，R-O-O-M， 那么这个词呢表示一个空间也是可以的。但是刚才 Peter 老师讲的 capacity 啊，在我们生活当中会经常的出现，比如说我们看一些这个车辆，像一些大巴车呀，还有像一些面包车，在车门上呢会有一个词叫 full capacity， 表示这个车承载的这个乘客的人数是多少，它表示一个容量哈。所以大家如果能记住的话呢，记住这 capacity 这个词，能够装下哈，to store 啊，这个 store 不是商店了，而是能够容纳下 1.35 billion books 啊，135万册啊，这么一个书。However, it only holds 啊，这里面 hold 表示容纳 ，hold around 200,000 啊，200,000-20万册。同时啊 ，the shelves are printed with Digital books images， 那么这个书架上呢印有这个书的一个电子的这么一个 image 啊，这里面是 image 一个图像啊，方便大家能够找到相关的这个书。 And the room is designed for reading 啊，这个房间它设计的目的呢能够让大家能够 reading， 能够看书 and chat聊天哈，一个是 reading and chat。 当然这个聊天大家不是闲聊，可能说呢大家坐到一起聊一聊有关这个书的内容，比如说有一个主题大家看的相关的书，可以聚到一起呢进行一个简单的头脑风暴哈。所以呢它不是说大家一般聊天的地方。那么看看这个图书馆在高峰时期啊，每天可吸引呢将近20,000名游客啊，它的这个游客的数量还是庞大的，远远超出了图书馆的预期，图书馆的一位馆长说道。同时啊，该图书馆的设计呢将现代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元素呢很好的结合到了一起。所以为什么说有那么多的人来看这个图书馆呢？因为它的建筑风格啊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好，那么看一下高峰时期哈，这个高峰我们用一个词叫 peak，P-E-A-K， 它原来呢是指山的这个顶峰叫 peak， 但是呢也可以指呢我们说在人流的高峰的一段时间叫 peak days 啊 ，peak days。 有的时候呢我们在坐飞机的时候呢，它收的费用呢可能会发生变化，比如说在淡季的时候会非常的便宜，在旺季的时候呢会比较贵一些。那么这个旺季呢也可以用这个 peak 这个词表示说它的收费是比较贵的。On peak days, the library attract 能够吸引呢 nearly 20,000 visitors， 将近20,000人。It is a lot more than we thought， 它比我们想的呢多的太多了哈。It's a lot more than we thought， said the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啊，这个图书馆的一个负责人说道。同时啊，我们说这个图书馆 the design of the library 啊，图书馆的设计 combine 这个词 C O BINE 表示把一个东西和一个东西呢混合到一起，能够很好的兼容到一块儿。用这个字 combine modern western style 西方的现代的设计 with Chinese culture element中国的一个文化的元素，有特别实用的词，大家可以用在描述一个艺术品一个建筑的时候，那么提到了现代的西方的风格，那么用这个 modern western style。 后面中国的一些文化元素呢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 这个 element 给大家拼一下 ELEMENT， 所以大家可以形容一座桥、一个建筑、一辆车，它是一个中西方很好的一个结合，那么就可以用这动词 combine， 后面把我们刚才讲的这些名词放到一起，就非常好的表达了一个主题。所以同学们如果可以的话呢，尽量的给它记下来。好，那我们继续了解这个图书馆其他的一些内容。图书馆呢，因其设计呢，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但是呢，这位图书馆的负责人说呢，他希望人们更能关注图书馆的内在美，包括它里面的书哈，因为他担心啊，很多人来图书馆呢，可能一部分人啊，仅仅是看它的外观，去看它的一个建筑的一个风格，但是呢，去忽略了这个图书馆最核心的东西是什么？图书馆是书哈，这是图书馆的一个内在美。那么看看它的英文 ，The library had become popular， 那非常受欢迎 ，due to 啊这个词组，不知道同学们会不会 ？due to 表示原因哈，由于 due 后面加一个 to，due to its design。那么这个 due to 这个词组啊，也是非常正式的一个词组，表示因为什么原因。比如说在学校的一些通知当中会用 due to 表示由于，比如说 due to heavy snow the school has to be closed 啊，在国外的一些学校会发出相关的通知，比如说在国外的一些地方呢下了很大很大的雪，那么由于大雪呢，学校呢不得不停课了，那么在学校的门口会贴出相关的通知 due to heavy snow the school has to be closed， however the director said he hoped people can focus more on library's inner beauty， 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内在的美哈，人们能够关注这个图书馆内在美，当然这个外在美啊，大家也可以去看啊，去拍照片，但是呢，那么来到这个图书馆呢，这个馆长啊，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关注这个图书馆的 inner beauty， inner 表示内在的 I-N-N-E-R， beauty 美丽的意思，合到一起呢，内在美 inner beauty， 图书馆里面的 books it contains。那么这位馆长呢继续说到呢，他在图书馆呢工作了30年，那么看到图书馆如此的受大家的欢迎，感觉非常的自豪，但是呢他也注意到呢，有一些人来这里呢只是为他们的社交媒体，比如说我们的微信呐、他们的一些社交媒体呢拍几张照片发上去让朋友们去看一看。有些人呢的确来这儿的目的呢不是为了看书，所以这个图书馆的负责人有一些担心哈。好，那么看看他这些话哈用英文如何来说。I have worked in library for 30 years, 啊在图书馆工作了30年了。I'm seeing a library become so popular,看到图书馆如此的受欢迎哈 ，makes me feel very proud 啊，非常的自豪。However 啊，话题一转，但是呢 ，I have noticed that 啊，他注意到一点 ，many people just come here to take a few photos， 来这儿的目的呢，只是说拍一些照片 ，take a few photos for their social media， 为他们的我们说这些自媒体哈、提供一些图片。那么这位负责人说到呢，他希望啊，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让这个阅读哈，我们说印刷书籍呢再次的流行起来。我们说一开始提到了说，由于电子书啊或者电子出版物的普及，大家呢可能越来越忽视传统阅读的方式了。那么这位馆长希望呢，通过这个图书馆，让传统的阅读呢能够再次活起来。好，那么看看他的这句话用英文怎么来说 ？I hope through our effort.通过我们的 effort, E-F-F-O-R-T, we can make reading printed books, printed book, 表示印刷的这些书啊 popular again, 或是 cool again, 两个词都可以，流行 cool 这个词没有问题， popular 也可以。好，那么接下来 Peter 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说一遍。 The library has a capacity to store 1.35 billion books. However, it only holds around 200,000. The shelves are printed with digital book images and the room is designed for reading and chat. On peak days, the library attracts nearly 20,000 visitors. It is a lot more than we thought, said the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The design of the library combines modern Western styles with Chinese cultural elements. The library had become popular due to its design. However, the director of the library said he hoped people can focus more on the library's inner beauty, the books it contains.I have worked in a library for 30 years, and seeing a library become so popular makes me very proud. Liu said, however, I noticed that many people just come here to take a few photos for their social media accounts. I hope through our efforts we can make reading printed books cool again. 那么接下来就让今天的第二个内容，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新时代青春的声音。Voice of Chinese Young Generation for the New Era. 那么今天非常高兴请来了两位同学，这两位同学呢都来自于西城区三里河第三小学，其中的一位呢叫做龙逸飞，他将给我们呢进行的是英文朗诵《我的冬奥梦》短道速滑。 Hello, everyone. My name is Long Yifei, and I'm in grade 6 of Sanlihe No. 3 Primary School. I would like to be with you to look back that Beijing won the bid to host 2022 Winter Olympics in 2015. I felt very excited when I heard the news. I believe that China will become the focus of the world once again. I believe everyone has dreams. Maybe they are big, maybe they are small. 4 years later,Beijing will host the 24th Olympic Winter Games. From the first time joined in 1980 to the first time host in 2022,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which has already hosted Olympics both in summer and in winter. It proves that China is stronger and it means China is powerful.From China got the first medal to the first gold medal, finally turned to be the host. All the Chinese players have impressed us and moved us. Why Beijing can be the city that hosts the 24th Olympics Winter Games? Because Chinese people present the spirit of Olympics, encourages us struggle until the last minute.This is my dream about Winter Olympics Winter Games. I hope China can create a new height. Now, I want to introduce an event to you. That's th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It was originated from Canada. In 1905, Canada held the first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championship, and then it was widely carried out.Among European and American countries. The area of the game covers 30 times 60 meters, and the circumference of each lap of the runway is 111.12 meters. It adopts the knockout system, including preliminary contest, secondary contest, semi-final and final, and it draws to decide the pass. Upon starting the race,A number of athletes start to run simultaneously on the same starting line, and they may surpass each other at any time in the course of the skating. Athletes must wear the helmet and protective gloves. It was listed in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 in 1992. The 19th Winter Olympics was held in Salt Lake City, Utah, in 2022.Yang Yang, a Chinese athlete of the short track speed skating, won the gold medal as the first puller. I'm sure that we will definitely get more champions in the Winter Olympics in 2022 with the hardworking athletes. They also inspire me to try harder when I pursue my dreams. There are only 4 years left. Let me imagine for a while.I think I would cheer for our host country by waving the flag on the field of the Winter Olympics that day. I would also be a volunteer of the Winter Olympics, and I will feel proud to serve the athlete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ank you. 那么接下来的张家珍同学将给我们带来的呢是诗朗诵《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切晋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好，非常感谢以上两位同学非常精彩的英文朗诵和诗朗诵。如果收音机旁的你对我们的节目非常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把你的音频发给我们。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的话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夜色微来星，或者呢北京外语广播微信公众号，了解具体的音频录制和上传的要求。好，那么接下来就到今天的第三个内容，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 Jason 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是 Hot Dog，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I am Jason.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Jason 老师，欢迎大家来听 Jason 老师讲故事。 Today I want to tell you a new story about hot dog.那今天 Jason 老师要给大家讲一个很热很热的小狗的故事。 Hot dog 也当热狗讲。Jason, are you hungry? No, I'm not. 那 Jason 老师是不是饿了？不是的。 Before that, Jason wants to ask you a question. 那么在这之前呢， Jason 老师要问大家一个小问题了。 How do you feel in summer?你在夏天的感受是什么呢？That's right, it's very hot. 没错，就是很热很热啦。 How did you get cool in summer? And how about the little dog? 那在夏天你是如何让自己降温的呢？小狗怎么办呢？Okay, do you want to know that? Now let's read the story together. Are you ready? 1, 2, 3, go!The title of this book is Hot Dog. 那今天这次老师给大家带来的故事名字是很热很热的小狗。Dog is hot. Mom is not. 哈哈，快看呐，小狗很热很热，可是妈妈一点都不热。Why? Because Mom is drinking the cool water.And enjoying the fun. 因为妈妈正喝着很凉很凉的饮料，还有吹着电风扇。Woof woof! Please let me enjoy the fun. 好吧，请让我也吹会儿电风扇吧。Go play dog. 哎，小狗，你去别的地方玩好吗？ Dog is hot. Cat is not.小狗很热，可是小猫却很凉快。Where is the cat? The cat is in the house. 啊，小猫在哪儿呢？小猫正在屋子里面。Look, the little cat is a little bit angry because the little dog wants to stay with him.那你快看呐，小猫这时候有点生气了，因为小狗自己偷偷溜进来，想和他们待在一起。The cat says, No way, dog. 没门小狗，快走开。 Dog is hot, pig is not. 啊，你可以看呢，小狗很热，和小猪却不是这样，它很凉快呀。Now where is the pig? The little pig is in the muddy puddles. 因为小猪现在正在泥坑里面，哎，真凉快。 Oh no, dog! 哦，不好，我的天哪，小狗。 Where is the dog? The dog is under the pig's body. Help! 那现在小狗在哪儿呢？ 小猪一翻身，把小狗压在了身下面，快帮忙啊！ Dog is hot, boy is not. 小狗很热，可是小男孩却一点都不热。Look, the little boy is eating the ice cream. 啊，因为小男孩正在吃冰激凌呢。Some of the ice cream fell on the ground. 啊，还有一小坨冰激凌掉在了地上。The black goat and the dog wants to eat the ice cream. 你快看呢，黑山羊和小狗都想去吃呢。 Too slow, dog. 嘿嘿，小狗你看呢，你太慢了。 黑山羊已经开始吃起了冰激凌了。Dog is hot, sheep are not. 小狗很热，可是小绵羊们却不是这样。 Why? Because the man is sharing the sheep. 啊，因为现在农民伯伯正在给这些小绵羊剪羊毛呢。 Please, please, please cut my hair. 小狗这时候也趴下说，给我也剪剪毛吧。 Shoo, shoo, dog. 哎，快走开，快走开，小狗！不这样可不行。 Dog is hot, skunk is not. 小狗很热，可是臭鼬一点都不热。 Where is the skunk? The skunk is in the log. 那为什么呀？因为臭鼬正躲在原木桶里呢。 P.U. dog. There is an unpleasant smell around the dog. 因为臭鼬以为有人要攻击他，所以他放了一个很臭很臭的屁。现在小狗差点都被臭晕倒了。 Dog is hot. Girl is not. 小狗很热，可是小女孩一点都不热。 Silly dog. 你这只小笨狗。 Where is the girl?The girl is in the pool. 那现在小女孩在哪儿呢？现在小女孩正泡在泳池里呢。 Dog is cool in the pool. 现在小狗感觉到很凉爽了，因为现在小狗已经到泳池里面来洗澡了。 Chilly dog. 这只小狗已经开始打冷战了。 The little dog.Is not hot anymore. The little dog is very cool. 那现在小狗一点都不感觉热，它现在感觉到非常的凉爽了。 It is a very interesting story, right? 那今天Jason老师带着大家一起了解了一只小狗狗在夏天是如何躲避酷暑的。比如说吧，吹电风扇呀，躲在屋子里呀，吃冰激凌啊，游泳洗澡都是不错的选择。那接下来请你问问自己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他们在夏天都是如何避暑的，看看他们有没有相同的习惯，好吗？ Please read the story again and answer these questions. 好了，现在请大家再读一遍这个故事，然后回答如下的问题。 Question number one, Who feels hot in the story? 那么在故事当中，谁感觉很热很热呢？ Question number two, How did the boy get cool? 那么在故事当中，你小男孩是如何让自己降温的呢？ Question number three, Did the dog get cool in the end of the story?